上卓维斯一啲嘅错误，又话会用行动而唔系语言团结国家。联合国安理会闭门讨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计划使用安装弹嘅指控。俄罗斯副代表话，乌克兰嘅有一切嘅理由使用安装弹，再归咎俄罗斯，形容计划非常危险，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西方外交人士就话，莫斯科并冇提供证据支持指控。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再次警告，如果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将犯下极其严重嘅错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93，瑞士法郎0.995，加元1.362，人民币7.27，英镑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67点，升2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3.1美元，卖出1653.2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嘅丽业街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比较车多，咁再讲多次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着丽业街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着观塘码头一段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驾驶学校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另外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着大埔仔村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呈祥道观塘方向落返九龙塘的支路都是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挤塞，龙尾就在圣佐治大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着珠海学院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叶振东，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在一个万变的世代，知识泛滥的时候，我很希望年轻人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学得到博学、慎问、慎思、明辨和笃行。我哋就快招生啦，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呢个大家庭啦！ 政坛新秀训练班， 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就快啲参加我哋新一轮嘅招募啦！ 快啲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报名啦，截止日期11月6日。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嘅嘉宾系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 年轻人自己亦都有责任，其实个机会咧系好多，但你自己都要起步。在香港就不可以好像一个井底蛙咁样，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26日，政府修例赋权医卫局长有合理怀疑下宣告特定免针纸失效， 新增5221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 再多3宗感染，当局计划将类鼻疽纳入法定需呈报传染病。 新伟成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财商侯俊伟留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月26日星期三嘅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继续关于施政报告嘅一啲措施嘅讨论。今日想讲嘅关于一啲青年民政方面嘅，其中青年方面咧，喺施政报告提到咧，话年底会公布青年发展蓝图，协助咧青年人喺学业、就业、创业、置业等等方面咧，面对一啲嘅实际困难咧，会有啲协助嘅。另外都会推出青年参与倡议计划等等。咁啊，住屋方面咧就话包括会扩大青年宿舍计划，咗2023年起有香港青年节等等嘅咁。另外仲有喺建设社区方面咧，都提到话出年第一季咧会率先喺2个区，荃湾南区成立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咁之后喺其余16个区咧都会逐步会做嘅咁。今日直播室咧就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麦美娟。局长，咁讲到呢一个青年发展蓝图啦，年底就公布，其实同大家讲下，其实包括啲咩嘅咧？其实个范畴系啲咩咧？所谓嘅蓝图，其实个重点系想讲啲咩嘅咧？ 其實呢個就是在行政長官他競選政綱裏面提出，就是要做一個青年發展藍圖。這個是特區政府第一次做的關於青年的藍圖來的。咁我哋希望呢將政府有關青年工作同埋我哋嘅政策呢集合喺個藍圖嗰度。咁我哋就會制定呢個藍圖之後呢，民政局就會負責呢去協調啦，同埋確保呢藍圖嘅內容呢係可以得到落實。咁另外呢就係、除咗落實之外呢，其實呢個藍圖我哋喺年底呢會公布呢係第一個版本。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個社會變得好快，尤其是青年嘅需要呢都可以變得好快嘅。咁所以我哋會希望嗰個藍圖呢係可以不斷咁樣更新，去回應青少年嘅需求。佢嘅要求，咁等我哋咧可以令到一個藍圖咧係可以好 update 好與時並進嘅，與時俱進嘅，等我哋可以咧去回應到年輕人嘅訴求啦，制定一啲適切嘅政策。 會幾耐更新一次就唔聽，同埋以一個咩根據，係咪即係都會聽到一啲青年意見，或者定期做一啲聽青年意見嘅嘅見面啦嘅機會啦，跟住就更新咧，係幾時做一次？ 我係大概嗱，咁又唔會做得好密嘅，即係咁，但係我諗我哋大概一年到啦，我哋又會檢討即係更新一次啦。咁當然，如果我哋發現嗰個藍圖係可以落實嘅情況理想嘅，咁可能會時間長少少，可能2年啦、3年啦咁。咁但係我哋就希望咧喺當然都會，如果有社會有得啲需要有一個好大嘅需要或者改動嘅話，我哋都會更新咯。 頭先提到話一啲青年工作啊，或者政策啊嘅落實啦。其實呢個藍圖嘅定位係想幫剛才提到的四業，譬如就業、置業等等那些，幫青年人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說是想即青年人在某一些位置做到某一個的榜樣，或者你們的目標是怎樣才叫一個是理想的青年人的榜樣呢？其實藍圖是哪一樣的，還是兩樣都有的？ 其實藍圖呢我們有幾個範疇啦，一些很實在的就是青年人面對的四業的問題，他們的學業、就業、創業和置業。 咁我哋會有一啲政策睇點樣協助咧青年人解決呢四業嘅問題。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都希望咧建立到我哋年輕人有一個國家嘅認對增加年輕人對國家嘅認識啦，有一個國際嘅視野啦，亦都係培養佢哋愛國愛港同埋有正向思維嘅。咁頭先你講話係咪要做榜樣咧？咁其實我諗咧年輕人我哋係佢哋有唔同嘅能力，我哋都希望俾一個唔同嘅平台咧，俾佢哋咧可以喺自己嘅領域裏邊咧去發揮，就唔係話我哋要一定要做一個榜樣即係我哋嘅藍圖就要做到所有嘅年輕人都係呢一套啦。咁其實每一個年輕人都有唔同嘅需要，我哋希望創造一個有利嘅環境，等佢哋可以自己去發揮。 咁今次涉及到喺個藍圖度有啲嘅青年政策啦，係咪會有啲 KPI 或者有啲目標希望做到，或者點樣量度呢啲政策係做得好定唔好嘅成效點樣？ 我哋嗰個指標咧就係、是、會睇翻一啲，譬如我哋有唔同嘅，有一啲就係、是、數字上邊啦，譬如我哋嗰、那個青年倡議計劃裏邊咧，嗰、那個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我哋希望可以增加到啲委員會嘅數目啦，咁譬如話我哋都會就住我哋一啲創業嘅或者實習嘅計劃咧，就去問翻年輕人嗰個對參加者嗰個對於呢個計劃嘅滿意程度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其實都好多次講。青年工作好難去量化嘅，即係其實係一啲細水長流嘅工作。如果你話一定要我哋定一啲指標，包括啊呢個計劃有幾多人參與，有幾多人參加，咁呢個其實就係、是、我哋咪跑數咯，係咪？咁但係其實最緊要咧，我哋覺得青年工作係個質量，即係我哋係希望可以對於年輕人嗰、那個係對佢哋可以有一啲正面嘅幫助嘅。咁所以我哋就有一啲工作咧，可能係好難去做，用一啲量質去啲數字去量化啦。咁但係我哋好希望咧，就係我哋啲工作咧係可以對年輕人嗰、那個生涯咧，無論喺生涯規劃上面啦，或者佢哋未來嘅就業啦、創業上面咧，都係有幫助。 因為講到四業、學業、就業、創業、置業，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可以有啲KPI 嘅指標係，例如譬如學業有啲個升學率去到幾多啊，或者攞某一啲專業資格個率去到幾多啊？咁又為又例如即青年都好關心置業嘅問題，會唔會話目標係即係幾多成嘅青年係有能力係承擔到買樓嘅，或者喺房屋方面點樣解決到佢哋而家面對嘅問題？因為四業係你哋最重要，會唔會喺呢啲位置都有一啲嘅指標啊 KPI 咧？ 我哋都會有一啲項目咧，如果係合適嘅咧，可能我哋都會定一啲指標。但係頭先你剛才講嗰幾個指標咧，就唔單止係民青局嘅工作啦，因為其實咧青年工作亦都唔係淨係一個局，即係民青局可以處理到。我哋係要協調其他唔同嘅政策局啦。咁所以喺青年嘅教育問題上邊，我哋會同教育局有多啲嘅聯繫啦。喺置業嘅問題就係同房屋局啦，同埋發展局啦咁。咁你見到其實今次施政報告裏邊咧，我哋有啲政策嘅倡議咧，都係其他局嘅協助我哋去做啦咁。所以其實那個指標我就覺得當然有些項目我們合適的會定一個指標，但是是不是一定真的要硬性定一個指標然後就說做到那個工作呢？是不是就是跑了數就可以呢？我就覺得真的青年工作是重質的，要看那個質才可以。 其中一個講青年置業嘅，就係施政報告提到話會擴大現有嘅青年宿舍計劃，咁呢個係咪最主要喺即青年置業一個嘅大嘅範疇嚟嘅呢個？ 其實我哋呢個青年宿舍計劃咧，就希望可以回應到青年人佢個訴求，大家都想有一個自己嘅空間。咁其實我哋以往都有青年宿舍計劃啦，咁但係我哋希望咧透過我哋新嘅措施咧，就可以更加快咁樣咧，可以有多啲嘅宿位。咁我哋而家個目標咧，就係喺未來五年咧增加3000個宿位。我哋希望透過咧就係資助一啲非政府組織，佢哋去物色一啲合適嘅酒店啦，或者賓館啦，等佢哋咧去租呢啲酒店嘅賓館咧嚟去做一個青年宿舍，就可以增加呢啲宿位。咁今次我哋都希望呢啲非政府組織咧，佢喺營運呢個青年宿舍嘅時候咧，佢哋都有個方法或者有啲計劃，係俾參與住喺呢青年宿舍嘅青年咧，可以有個機會咧去服務社會，即係話佢做翻一啲義務工作啦。因為嗰、那個青年嘅租客喺青年宿舍裏邊咧，佢大概就會用市值60%嘅租金嚟到去租呢啲宿位啦。咁 我覺得我哋當我哋幫咗年輕人，佢哋有自己空間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可以幫翻個社會、而事實上呢、這個都係我哋咧喺過去嗰幾個月，我哋做唔同嘅諮詢工作啦，因為我哋要做預備我哋藍圖嘅時候，好多青年朋友都話咧，其實佢哋唔係淨係諗住一味等人幫佢，其實佢哋都想幫翻人。即係幫翻個社會，咁所以我哋就喺度諗啊，如果我哋有一個青年嘅宿舍計劃裏邊，可以俾我哋嘅住客嚇，佢哋可以有翻一個渠道，佢既有自己嘅空間啦，咁我哋咪可以請佢有機會咧，係服務翻個社會，做翻啲義務工作咧。舉個例，有啲年輕人佢哋係彈吉他好叻嘅，彈琴好叻嘅，或者畫畫好叻嘅，咁其實佢就可以用佢哋自己嘅技術去幫翻一啲基層嘅家庭嘅兒童啦，可以幫翻佢哋去教佢哋畫畫或者彈吉他啦咁。尤其是我都講過幾次，就係我哋有一次去做啲諮詢嘅時候，有個年輕人咧，佢話佢學緊剪頭髮嘅，佢話我可以幫手噶，即係有啲需要我可以幫手啲幫長者剪頭髮噶咁。其實呢啲就係我覺得係一啲機會，俾我哋嘅年輕人咧，佢哋係用自己嘅能力去服務翻個社會。我哋成日講緊話要培養年輕人有一個正向嘅思維咧，我係覺得就係唔係透過我哋係咁講啊講啊咁搞好多講座咁。我哋亦都希望係透過呢啲計劃咧，令到佢哋有得參與，然後咧從而咧即係透過佢哋身體力行去幫人啦，去培養大家一個積極為社會服務嗰個心咯。 五年3000個宿位啊嘛。 係。 呢個係點定出嚟嘅？呢個 係我哋約摸咧，就係希望喺每年有600個啦。因為我哋都要睇翻咧，就係酒店同埋賓館嗰、那個有冇合適嘅酒店賓館啦咁。咁其實我哋除咗呢個計劃之外咧，即係除咗呢個這個措施去增加青年宿舍宿位之外咧，發展局咧亦都會有一個計劃，咁嗰個係試驗嘅先導嘅計劃啦，就係喺佢哋每年嘅賣地裏面咧，揾合適嘅土地地點啦，就會要求嗰個發展商喺佢哋嘅土地嗰度咧係撥出某個百分比嘅單位，亦都係俾非政府組織去營運呢啲青年宿舍嘅。咁當然呢個就要睇每年嗰個賣地嘅情況啦。咁我哋都多謝發展局嘅同事咧，其實佢都同我哋一齊咧係做好青年嘅工作。所以頭先我講啦，我哋成個青年發展藍圖咧，唔單止係民青局我哋去諗出嚟啦，亦都係要靠我哋成個政府嘅團隊各個政策局咧，佢哋都會諗一啲措施啦，設計一啲方案啦，去協助年輕人嘅。 頭先我個問題咧，點解我會問啊置業？咁而家主要呢招係咪靠青年宿舍計劃咧？因為你哋都話啊，會協助啲青年人解決四業其中置業嗰個問題啦。如果睇呢一個青年宿舍計劃，佢有個限啦，頭先話5年3000個，係咪都明顯係未必係解決到而家青年人即係上樓啊或者一啲住屋嘅問題咧？如果係一個置業一個咁重要嘅範疇，除咗呢個計劃之外，仲有冇諗到其他方法去幫？或者呢個3000個嘅規模係咪都會日後會再放寬？喂，唔係再放寬，應該再擴大去到幾多？你哋目標係點咧？ 我哋而家已經現有我哋嘅青年宿舍計劃咧，係提供3400個宿位。咁所以今次呢個新計劃咧，就差唔多係以前嘅一倍啦。咁我哋都希望呢個方法咧，用呢個方法可以快啲去達到個目標。咁你話置業嘅問題，其實老實講，亦都唔係淨係青年人面對嘅。其實而家成個香港社會都面對緊呢個問題。咁所以你見到咧，喺施政報告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篇幅係關於房屋問題。你見到特首同埋我哋房屋局嘅同事咧，佢哋都有好多新嘅倡議要解決房屋問題。我哋相信就係當整個社會咧喺房屋問題上邊都能夠鬆咗嘅時候咧，其實年輕人嗰個置業咧就亦都會快咗。咁事實上喺施政報告裏邊咧，特首都講咗咧，佢會再推出多啲土地咧做呢、這個首置計劃嘅。咁因為根據我哋嘅數字咧，其實喺首置過去申請首置嘅咧，85% 咧都係45歲留下嘅，其實即係年輕人置業，即係年輕嘅家庭啊，或者年輕人置業。咁所以其實多啲首置咧，亦都可以協助到年輕人置業。然後我哋就再有我哋嘅青年宿舍計劃，令到年輕人有自己嘅空間，然後等佢哋可以再喺社會度做其他嘅服務咁樣。 雖然過往可能申請首置嘅人大部分都係一啲青年人啦，日後會唔會首置嘅項目都有一啲年齡嘅限制，可能真係限住青年先至可以申請啊？會唔會咁樣？ 我房屋局的同事同我哋都商量过嘅，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一啲数字就真系好明显嘅啦。其实成个首置嘅计划，其实你讲紧首次置业嘅话咧，多数都系年轻人。咁我哋都希望系透过首置咧，可以令到年轻人多啲呢啲计划，佢哋就可以去申请。但系你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定一个嘅年龄嘅限制，又系咪真系可以合适到成个计划咧？因为我哋都要睇翻整体嗰个住屋嘅需求啦。咁、但係好清楚嘅就係、首次喺數字話都俾我哋聽，其實首次咧係對於協助年輕人置業咧係好有幫助嘅。 嗯，青年宿舍過往都有即係2012年嗰陣施政報告已經提及，即係到而家都成十年嘅啦。過往就話個進度比較慢，我見到今年年中啦，有立法會議員都問到啊，好似得一間嘅青年宿舍咧就已經係完工，以及係即係俾啲青年入住嘅，即係嗰個涉及宿位得80個嘅啫咁。整個進度是不是太慢？嚟緊5年整3000個供應啦，又有冇信心咧？會唔會即係同唔同意話太慢呢一個嘅説法咧？ 我哋之前嗰個青年宿舍嘅計劃咧，就係透過一啲非政府組織，佢哋揾一啲土地出嚟，就自己起，起完之後先至再營運。咁然後呢個係一啲我哋喺呢方面呢、這個形式嘅建屋咧，其實就係同其他項目都面對同樣嘅問題啦。就係、其實嗰啲非政府組織喺起一棟樓咧，係其實都係佢哋有好多面對技術嘅困難，始終佢哋唔係呢個專業，所以佢哋喺嗰個進度上邊咧，其實佢哋喺過程裏邊都遇到好多困難。咁嚟緊呢，我哋本來嘅計劃係起3400個啦。咁而家頭先都講咗，我哋有第一個項目就係大埔。嚟緊應該今年嘅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啦，我哋會有另一個嘅青年宿舍計劃可以啟用嘅。咁嗰個呢就大概提供1000幾個宿位。咁所以就應該可以達到我哋之前嗰、那個上一期嗰個青年宿舍計劃嘅3400個嘅一半啦。咁嚟緊仲陸陸續續會有幾棟呢係會開工嘅咁。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咧，縮小我哋去諗有啲咩方法可以加快咧。我哋而家個方法就係資助一啲非政府組織，去物色一啲合適嘅酒店或者賓館，或者其實有啲係酒店賓館，佢哋自己已經舉手啊，即係我哋呢幾日咧，佢哋都舉手話，我哋可以協助嘅咁。我哋希望咁樣咧，由佢哋去租一啲酒店或者賓館，再用市值60%嘅租金租翻俾年輕人嚟到去營運嗰個青年宿舍，相信咁樣咧係會快過大家都諗到現成嘅單位點都會快過，即係你由頭即係平地起高樓啦，係咪？咁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方向，就諗點樣可以增加嗰即係提速啦，增加個速度。當然，如果我哋係可以得到社會嘅支持，特別係酒店業界嘅支持，我可以有多啲呢啲嘅合適嘅酒店同埋賓館，我哋都唔排除我哋可以擴充嗰個計劃啦。當然，我哋到時就要再向立法會去申請嗰個撥款啦。其實個目標就係希望可以做得越快越好。咁我哋而家呢個都係一個開始嘅計劃啦。暫時嚟講，我哋都收到幾正面嘅反應嘅。咁希望呢個計劃有機會盡快就係落實咗。我哋就話啊，5年3000，每年600啦。咁但係希望唔使等5年都可以達到3000呢個目標啦。咁 暫時酒店或者賓館業界頭先你話都反應係正面啦。咁有幾多舉咗手啊？已經或者喺邊區㗎？通常？ 其實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大家關注嘅問題，即係究竟咧係應該我哋揾一棟酒店賓館去做曬3000或者起碼都1000個啊，定還是我哋去散落去唔同區咧？我哋施政報告公佈之後咧，因為你知之前我哋就唔可以即係講個內容咧，但之後咧我哋就同一啲業界或者一啲非政府組織去傾咧，大家普遍都覺得咧最好就係喺市區裏面唔同嘅點啊，因為咁樣就會方便到年輕人咧佢哋去真係就業。因為如果你話喺某一個地方提供大量，即係某一棟有好多單位，咁當然嗰個數就會好快達到啦。但係可能年輕人嚟講嗰個位又唔係好方便喎，咁所以我哋都想係揾唔同嘅點，可以有呢啲宿位。咁但係當然啦，又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咁樣又可能會有啲管理嘅問題。咁所以中間我哋係要 磋商嘅，即係要同啲酒店同埋賓館，即係因為佢哋係好好啦，即係佢哋都好支持我哋呢個計劃。但係最終係點樣去營運嘅模式啦？同埋嗰啲條件啦，因為我哋去租佢咁都要講下個條件嗰個租金㗎，唔係咩都得㗎，係咪？咁我哋都睇下公帑嘅使用㗎嘛。咁所以我哋最終希望討論到一個合適嘅條件啦，租到又揾到合適嘅地點，租到呢酒店賓館。有一個非政府組織可以盡快咁樣去營運，咁就盡快投入服務咯。 嗯，所以暫時聽到揾翻嚟嗰啲嘅酒店或者賓館都係可以做到呢嗰樣嘢嘅， 都可以嘅。 但可能就唔係成棟部分嘅係讓出嚟呢、這個青年宿舍咁樣。 係啦，係。 OK， 好。另外我見咧，你就有一個叫做。透過青年發展基金，就資助合資格的非政府機構啦，係舉辦一些有助培養青年人正向思維的項目。呢、這個諗法係點啊？係做啲咩㗎？其實， 我哋呢個活動呢、這個計劃咧，就係俾由透過青年發展基金，佢哋咧就會由非政府組織向呢個基金啦去申請，佢哋去設計一啲內容。去令到年輕人在正向思維上面是可以得到幫助或者培養他們的正向思維，即是剛才我說啦，其實那種正向思維不是想著說每日我們去講書每個星期來上堂，其實是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啦，由這些非政府組織他們去設計那個內容啦，可能是一些訓練啦，可能是一些服務啦，他們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最主要就是希望透過適合的形式，令到鼓勵到我們的年輕人去參與社會服務，服務我們社會有這個正向的價值觀。 嗯，即主要是可能是搞活動方面多啲，會唔會？ 這個會是搞活動是其中一個方向啦。咁但當然啦，因為其實嗰個計劃咧，嗰啲計劃。一啲計劃依家係由嗰啲非政府組織自己寫嚟嘅，咁所以我相信咧，佢哋可以更有創意嘅俾我哋諗到，亦都係點解唔係我哋自己乜都做曬啦？即係要由民間唔同嘅團體，我哋要凝聚力量一齊去做。我相信佢哋會有更加多創意去諗呢啲計劃。 呢個一講可以轉頭再講。 OK， 好啊。 嗱，今日直播室咧就青年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長麥美娟啊，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大校董会开会讨论包括有关校徽事宜，身兼中大校董立法会议员张宇仁不满校方没有在会议上详细交代，要求校方就事件独立调查。张宇仁批评校方召开校董会诚意不足，另一名身兼校董的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形容校方换校徽做法属闭门造车，没有经过校董会和学生等相关持份者同意擅自作决定。身兼中大校董及校友的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批评校方的做法是整色整水，以各种原因选择简化校徽，忘却原有校徽中博闻若礼的用意。中大表示在校董会会议上成员聆听校长就形象更新工作汇报后，同意校长建议将大学的正式校徽恢复为10月17号前沿用的版本，即是设有紫金分析的版本。房屋局局长何永贤的司机昨日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政府说何永贤每日都有做快速抗原测试，结果是阴性。政府说那名司机负责为何永贤担任驾驶工作，不用和公众人士接触，亦没有外游记录，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和遵守防疫措施。他最近一次执行驾驶工作的日期是昨日。英国新任首相辛伟成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英国首相府的声明说，拜登在通话中表示英国仍然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英美双边和在印太等地区的合作，还讨论更具争议的北爱尔兰问题。两人同意需要通过保留贝尔法斯特协议确保北爱尔兰人民的安全和繁荣。两位领袖期待下个月在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亲自会面。

今个星期将会有黄德森、李丽珊、上嚟学界体育馆环节，同我哋畅谈回归25载精英运动员嘅进化。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2022年10月26日，政府修例赋权医卫局长有合理怀疑下宣告特定免针纸失效， 新增5221宗确诊，多十名患者离世， 再多3宗感染，当局计划将类鼻锥纳入法定需情报传染病。 新伟成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财商侯俊伟留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点38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直播室咧，继续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嘅。头先讲到有关于咧施政报告一啲青年嘅措施咧，包括就系扩大青年宿舍计划，目标咧五年内提供大约3000个宿位，呢、這个就系涉及到一啲由政府资助非政府机构租用一啲嘅合适嘅酒店同埋旅馆咧，系将啲房咧转做青年宿舍嘅呢个用途嘅咁。另外头先亦都提到2022年底，今年年底咧就系有一个全新嘅资助计划，资助一啲嘅非政府机构举办培育青年正向思维的项目，特别是涉及一些跨界别协作或者以青年为主导以推动社区建设的项目。这个都可以问多一点局长，怎样叫做、即跨界别协作和以青年为主导推动社区建设，哪些社区建设可以找青年去做主导呢？实质的做法是怎样的？ 其实我们在个社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设施啦、究竟是 有一些讲法，就是我们的社区设计是怎样，或者是帮我们的社区把脉、无论是硬件是软件，即是说无论是一些地区的设施啦，或者是我们地区里面需要的服务啦，其实可以由青年人 去、做这个工作，去帮我们的社区把脉，然后做出建议，甚至他们可以是举办埋呢啲服务或者活动嘅。其实我哋嗰个概念呢，就是、希望我哋点解话要跨界别嘅协作呢，就是、因为我哋始终觉得呢，成个其实我哋民青局嘅工作，无论係民政好或者青年都好啦、我哋其实四个字就係要凝聚力量。我哋希望咁样嘅跨界别嘅协作可以凝聚到各方面嘅力量，其实一起做好青年嘅工作，其实又可以透过做青年工作嘅同时呢，做好社区建设嘅工作。所以我哋点解亦都有其实另外一个措施下低，我哋有一个地区嘅会成做新成立两个地区嘅委员会啦。咁就係等青年可以参与做个社区建设嘅工作囉。 嗰两个会分别系啲咩啦，同埋做呢一个嘅社区建设嘅工作，同譬如而家区议会都会俾意见啦，某啲社区都想买一啲嘅设施喎，咁嗰个工作或者个功能系咪有啲相似呢？ 我哋呢个其实我哋係打算喺地区里面呢就会成立两个会。一个呢就係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另一个呢就係地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後者先啦，後者咧其實就係重組翻而家我哋各個區咧都有唔同嘅委員會嘅，喺青年事務上，有啲就係青年發展委員會，有啲係青年活動委員會，有啲係公民教育委員會。我哋今次咧就想做一個動作咧，就係18區咧都係統整，就變成一個地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咁我哋都係歡迎咧地區嘅青年咧可以自薦加入呢啲委員會。咁而另外一個咧係新成立嘅，就係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呢、這個其實係回應咗好多年輕人，同埋喺我哋嘅諮詢過程中裏邊咧，唔單止年輕人，係一啲專業人士咧，佢哋都有俾到意見。因為咧，大家都覺得其實做嗰我哋社區嘅建設，頭先講啦，一啲設施啦，係唔係適合？唔單止年輕人嘅，適唔適合我哋區嘅居民啦？佢哋可以參與裏邊為我哋嘅社區把脈。在那個委員會上去給意見，這個也都是可以開放給年輕人他們去自薦加入這些委員會。所以其實我們是有不同的措施啦，希望可以搭建一些平台給我們的青年人參與地區事務的建議啦，同埋呢是收集地區的意見啦，為我們的社區把脈啦，同埋設計一個社區咧，係適合或者係令到我哋年輕人咧係會 乐在其中，会中意喺呢个社区嘅。其实我哋系透过呢啲活动咧，希望可以培养到年轻人对于个社区嘅归属感啦。因为佢熟悉嘅社区，由佢自己去讲意见，点样去建设翻呢个位呢个社区咯。 呢个位头先就话咧，个功能有啲似区议会咁。 其实都是一个咨询的组织咯。Okay. 但是你知道在地方里面或者在香港其实有不同的咨询组织是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的。这个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就是一个咨询组织，不过我们看到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给青年参与。这个就希望呢透过这些平台，刚才我讲了很多次，我们其实是真的要搭建一个平台。等年輕人有機會參與，同埋咧令到佢哋係會覺得自己係社區嘅一份子咯。 嗯，另外有一個話出年起每年都會搞嘅，一個叫做青年節嘅。 嗯， 其實呢個係個目的係咩？同埋實際係做啲咩？ 我哋呢個香港青年節咧，就希望咧有一個品做成一個品牌啦。咁每年有一個主題嘅。咁然後咧就係凝聚，都係嗰四個字凝聚力量。等我哋有唔同界別嘅朋友啦、青年工作者啦，甚至年輕人自己啦，一齊組成一個委員會去籌辦成個青年節。呢、這個就青年節唔係話一日半日一場兩場嘅嘉年華，我哋希望係一個一系列嘅活動啦。有一个主题啦，每年还要一个主题啦。等年轻人佢哋可以一起参与喺嗰个筹办嘅过程啦，即係由设计啦到筹办啦，到最终可以表演啦，有成果啦咁，等佢哋有机会参与。其实点解我哋会提出呢样嘢呢，其实有两个考虑。第一呢，我哋喺我哋嘅同青年人嘅接触，同埋我哋过去呢几个月做嘅咨询工作呢，我哋发现呢就是、青年人其实香港青年人呢係得嘅。佢哋係好正面嘅，我哋要俾一個機會佢哋，等佢哋可以將自己嘅才能可以話到俾人聽，俾人哋睇到。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度都令到佢哋咧回應咗佢哋嘅訴求，因為年輕人咧頭先我講，佢哋好多都係覺得咧，自己希望有一個平台，將佢哋嗰個能力咧或者佢哋嘅本事可以俾人睇到。我有一次我哋去大埔，我好記得。我哋去探一啲野青啦嚇，咁啊問佢哋，我通常每次見到年輕人，我都問佢嗰個問題啊，你最想個政府幫你做乜？咁有一個男仔就同我講，我最想可以表演。咁即係佢哋其實咧，即係佢係佢自己跳街舞，咁佢好想有一啲平台咧，將佢自己叻嗰面咧係俾人睇。其實呢個都係我哋正正我哋覺得香港年輕人係得嘅嚇，我哋要講好香港青年故事。亦都透過呢個青年節，令到年輕人有份去參與，去籌備一個節日，係為佢哋自己嘅咁。 嗯，講好多施政報告一啲青年方面嘅措施啦、民政方面咧，其中有一個都幾大家關注嘅就係十八區關愛隊。咁啊，出年第一季咧就會喺荃灣同南區呢兩區度先做啦，之後就十六區就逐區會陸陸續續會做噶啦。咁其實幾時會十八區都有啊？有冇時間表嘅呢個？ 我哋會首先喺荃灣同南區做。點解呢？因為第一就係嗰個資源同埋人手啦，即係如果突然間要開曬十八區咧，我哋都擔心嗰個工作係咪會唔會中間出現甩漏咧？咁所以我哋先喺兩個區。點解揀荃灣同南區呢？就因為其實呢兩個區咧係有曬，即係兩個區夾埋咧係有曬一啲香港嗰個社區嘅特性，裏面有村屋啦。有寮屋啦，有三毛彈下，有劏房，有年齡樓齡長嘅公共屋邨，有大型嘅屋苑，甚至係有低密度住宅，即係南區嘅低密度住宅。我哋可以透過喺呢兩區成立關愛隊嘅經驗咧，就知道我哋點樣喺其他區咧可以逐步咁樣去落實。我哋當然希望越快越好啦嚇，因為好多議員都會問我哋個問題，點解係呢兩個區唔喺我區啊？咁我哋都好想快啲做到嘅。咁當然呢個就要睇下就係嗰個資源嘅問題啦嚇。我哋盡快得到立法會嘅支持可以撥款，咁我哋希望可以喺其餘十幾區可以盡快做啦咁。咁其實成個關愛隊大家都知道，呢個都係行政長官喺競選政綱裏邊提到嘅。其實個概念咧就係源於喺第五波疫情之下，大家都見到其實社區裏面係有一種力量可以一起服務到我哋嘅社區。點樣可以凝聚力量，去令到我哋做好喺社區裏面嘅關愛工作咧？呢、這個就係我哋成個關愛隊嘅概念。但係呢個關愛隊咧，又係唔係一啲一次半次嘅嘢嚟嘅，係要長期咁樣做。 不单止在有事故的时候要做好那个带动员啦、在平时呢都要做好社区联络啦同埋关爱的工作。咁呢个就所以点解我哋需要喺唔同喺两个区度呢係试咗先啦。因为好多人都会问呢点解你係南区做关爱呢，当然南区其实都仲有其他楼宇嘅，包括啲寮屋都有嘅。咁但係呢其实就係正正系一个社区嘅特性，佢有啲低密度住宅。在那里我们没理由走 去派东西的派福袋的，是不是？那我们可以做的关爱工作是什么呢？其实也不是一定是关爱，其实这个是关爱队里面，如果你听整个名字是叫地区服务及关爱队。其实我们一直想就是、其实都可以是凝聚那里的低密度住宅里面的市民的力量。他可以服務翻其他區嘅，即係唔係一定下下關愛隊就係要去我哋行出去派嘢去俾人嘅。倒翻轉頭，我哋可以組織起社區嘅力量一齊嚟去服務個社區嘅。 嗯，咁頭先你話即係盡快做咧，會唔會即係出年就已經有曬18區都可以有關愛隊？ 呢個係我哋想要嘅目標啦，嚇、咁但係當然都仲有一啲資源啊或者人手上面嘅考慮啦。但係我哋當然就係想越快越好啦、可以喺明年如果能夠做曬呢個係最理想嘅。 嗯，其實每區嗰啲關愛隊係有幾多人？因為我見有啲消息又讲话十个人一队咁，系咪即系每区就有十个人专做关爱队嘅咧？系点嘅？ 如果每区十个人太少啦、我哋嗰个概念系点咧？就系、是、每一个区咧，譬如好似荃湾同埋南区咁吓，咁我哋地区嘅专员咧就系、是、成个关爱队嘅总指挥。咁然后咧由总指挥下低咧喺个区咧就会分成若干嘅小区啦。咁、大概可能荃湾就系十几个，南区又系十几个咁。咁跟住咧就会喺呢啲小区度咧。就我哋首先有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咧就係、邀請地區有意想做關愛隊嘅團體，佢哋咧去申請就做一個預審嘅階段。咁、我哋考慮俾佢入圍嘅時候咧，考慮幾個因素啦。第一就係呢個組織有冇一個喺社區服務嘅經驗啦。第二就是他有没有一个在社区服务长期服务的能力，因为我们刚才说不是一次半次的嘛。第三就是他会不会有找到社会资源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个关系是会提供政府会提供部分资源，但是在凝聚力量的概念呢，我们就不是只是政府给晒的，我们都希望可以呢有社会的资源和我们一起呢去做的。咁喺經過呢一個預審之後，嗰、那個團體當佢係入咗呢個預審之後咧，佢就可以就住譬如喺荃灣裏面有十幾個區，佢就寫唔同嘅區，就住嗰個區咧，譬如佢有意承辦某一個區嘅關愛隊嘅話咧，佢就會就住呢個區咧寫一個計劃書。咁裏面當然就要考慮嗰個區情啦。如果係三毛大廈嗰個區嘅多嘅，咁佢就要考慮可能協助業主做佢嘅樓宇管理啊。如果劏房多嘅，佢協助啲基層家庭啊，或者係樓齡長嘅一啲公共屋邨，可能長者多嘅，佢會做一啲長者服務啊等等。咁然後佢哋寫佢哋嘅計劃或者需要嘅資源，就由決定由專員咧再去決定係咪呢個計劃咧係合適呢個區。跟住就委任呢個團體咧係參與嗰個區嘅關愛隊嘅工作。咁喺呢個小區度咧，就大概就係十個，但又唔係一定十個，咁可能多啲都得嘅，係咪？咁但係就會由專員去委任呢啲佢隊員咧，係成為關愛隊嘅隊員。咁但係當我哋有重大事故嘅時候，就唔係淨係呢十個隊員噶咯，因為當有需要嘅時候，佢就要有個動員嘅能力。所以都點解我哋話我哋去決定一個團體係咪能夠合資格去承辦關愛隊嘅時候，就要考慮幾個因素，其中就係佢係咪有呢個能力長期做到服務啦。喺事故嘅有事故嘅時候，佢可以做到呢個帶動員啦。 我見過去有啲訪問都有問到你啊，究竟呢個關愛隊同區議員嘅有一啲嘅功能係咪都會重疊咧？即係現實上的確區議員喺過去都會派下一啲資源啊，或者幫下一啲區內有需要人士，譬如填表啊，即係一啲好實際嘅嘢要做。呢一啲功能係咪可能都會有重疊？點解唔直接將啲資源係擺喺區議員度做咧？尤其是佢哋同啲街坊熟啦，有一啲一定嘅網絡啦，擺喺嗰度做唔係好過由頭建立起咩？定係其實都覺得日後嘅關愛隊其實好多都係嚟自區議員嘅網絡？ 呢度幾個問題。第一，喺個架構上邊，關愛隊同區議會咧係冇從屬嘅關係。區議會好清楚咧，根據基本法97条，係一個非政權性嘅區域組織，接受特區政府就住地區事務嘅諮詢，所以好明顯佢係一個諮詢嘅架構。基本法都講得好清楚。咁關愛隊咧就係特區政府而家我哋成立嘅一個喺地區裏邊服務嘅架構。咁所以兩個咧係唔重疊，亦都唔重屬。至於你第二個問題， 咁點解唔係俾呢個做曬啊？咁實在我哋強調嗰樣嘢就係凝聚力量嘛。我哋社區裏面多啲人做唔好咩？係咪？我哋希望咧有一個關愛隊咧個概念就係、是、關愛隊就講佢做服務嘅，佢係會集中去做好呢個區嘅服務。咁所以希望佢哋可以發揮到嗰個服務呢個社區嘅功能，係一個長期嘅服務啦咁。咁你話其他如果再有其他組織其他人，佢哋話佢哋都會佢都會做喎。咁大家如果有資源，咪繼續去做多啲人去服務個社區咯嚇，嗰、那個冇排斥㗎。但係嗰個關愛隊嘅成立嘅目的咧，就係希望有一隊人喺呢個社區可以集中去做服務，尤其是喺有需要有事故嘅時候，我哋要做個動員。而呢個動員咧，政府又可以有個統籌，因為作為關愛隊嘅總指揮專員，就好容易可以統籌起嚟啦，做嗰個大動員啦。 你會唔會預計日後關愛隊可能好多都係譬如政黨名義去提供一啲嘅服務咧？尤其是佢哋可能係區議員已經有一啲嘅網絡，好似頭先咁提到，佢同啲街坊又熟嘅，即係知道曬即係邊啲人士係最有需要嘅咁。政黨會唔會日後係其中一個好主要申請做關愛隊嘅團體？ 我哋冇排除任何組織可以去參與我哋嗰個預審嗰個過程嘅。正如頭先我講，我哋主要考慮嘅就係，無論你係咩組織，有幾個條件一定要符合嚇、啊，有冇呢個地區服務嘅經驗。第二就係咪有呢個長期服務嘅能力。第三就係咪可以揾到社會資源一齊凝聚力量去做好呢個關愛隊。 OK， 咁你話啊，如果呢個得唔得，嗰、那個得唔得？咁我哋真係睇下到時，第一唔知人哋會唔會申請啦。第二都係睇下究竟佢係唔係符合我哋呢啲嘅條件。而佢符合咗條件之後咧，佢又要去寫計劃書嘅、哦。咁佢嘅計劃書係咪適合個區情，符合到我哋對於關愛隊嗰、那個要求咧？咁、 okay. 我見政務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早前就話，出年第三季會展開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就話希望咧包括十八區關愛隊在內啦，唔同嘅界別咧都會培訓法治教育嘅培訓者，喺推廣譬如基本法啊、憲法啊、港區國安法等等，係咪喺關愛隊都有啲角色嘅呢、這個？ 我哋係關愛隊係好願意咧，即係去做好法治入社區嘅工作嘅。因為我哋都覺得咧，喺香港我哋點樣去普及呢個法治嘅教育咧？其實喺社區咧係作為一個起點啦，我哋係好樂意。我相信日後嘅關愛隊，因為我哋會提供唔同嘅服務啦，亦都如果對於關愛隊嘅隊員，正如好似律政司司長佢個概念就係先去 train the trainer， 先去令到我哋嘅關愛隊嘅隊員佢哋有呢啲知識。咁我覺得我哋都係好願意同律政司嘅合作，因為呢個都係我哋大家共同嘅目標，就係、是、希望可以有一個普及法治嘅教育啦。 區議會個檢討就因為今年區議會個個現屆區議會任期就出年年底嘅屆滿啦，而家就有啲嘅即係佢哋區議會嘅職能嘅檢討啦。而家嗰個進度去到點樣嘅？ 我哋而家仍然係進行緊嗰個檢討啦嚇。咁、但係正如我多次都強調啦，我哋而家咧係未就住日後嗰個區域組織嘅產生方法或者組成咧係未有定案。而家我哋都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去做緊呢個檢討，裏邊咧無論我哋嘅檢討嘅方向係點啦，即係個日後嗰個結果係點啦，我哋一定都係會按住咧基本法97条裏邊所講嘅，就係話呢個區域組織咧應該係一個非政權性嘅區域組織，接受特區政府就住地區事務嘅諮詢。 檢討做緊啦，但係起碼喺個議席上面有冇啲咩諗法？會唔會覺得而家係太多咧？400多个議席。 而家我哋仍然係等緊即係收集緊各方面嘅意見啦。大家都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就住嗰個檢討嘅內容。咁當然我哋喺考慮嘅過程，頭先你講嘅嗰個組成嘅方法係應該點咧？佢個組成裏面應該有啲幾多個數目啊，或者點樣嘅產生啊，咁呢啲都係我哋檢討嘅方案。我哋係會當然要考慮嘅，就係呢啲做法係咪可以符合到基本法97条裏面所講，係咪一個非政權性嘅區域組織？佢係咪能夠有效咧接受到特區政府就住地區事務嘅諮詢？ 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直選議席 係會有幾多係可以保留到咧？或者直選議席有冇一個留喺度嘅價值咧？咁你自己嘅諗法係點嘅？ 我諗我哋而家都仍然係喺個檢討嘅階段啦。如果要而家我就已經去做一個決定，咁就唔係叫檢討緊啦，係咪？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樂意啦，去聽啦。有啲有關嘅持份者，我哋都喺事實上喺呢個過程，我都聽到有唔同嘅人、對於嗰、那個產生嘅方法係點啦，那個組成應該係點啦，係俾意見我哋。但係正如我講啦，我哋無論點樣去做檢討，都要考慮佢嗰個喺基本法裏面嘅定位。同埋就係點樣可以有效咁樣呢個非政權性嘅區域組織可以接受到特區政府就住地區事務嘅諮詢。 另一項都關你事，就施政報告話政府等顧問研究報告完成之後咧，會考慮打擊虛假資訊嘅一個下一步工作嘅。這個做成點啊？嗰個研究報告 係而家研究報告我哋都係等緊，當完成咗個研究報告之後咧，我哋就會去睇下個研究報告，亦都會去研究咧裏邊嗰個研究報告佢裏邊嘅建議同埋內容。但係呢、這個處理打擊虛假資訊嘅工作咧，當然係我哋都會。有決心要去做噶啦。 因為每次講親打擊虛假資訊，大家就會諗啊，究竟邊個定咩叫虛假資訊咧？或者虛假資訊嘅定義已經係點定咧？咁呢個個諗法會係點咧？你自己覺得？ 正如你頭先所講，大家就首先要諗咩嘢虛假資訊啦，點樣個網絡啦，用咩方法啦咁。其實要打擊虛假資訊咧，嗰、那個工作其實唔簡單嘅，都係複雜嘅。我哋睇翻其實唔同其他世界裏面唔同嘅其他嘅司法管轄區，佢哋都有唔同嘅方向或者唔同嘅方法。我哋會研究顧問嘅報告，揾一個咧係合適喺香港進行嘅方法，而且最重要嘅咧就係要有效咁樣去處理到嚇，咁亦都希望係可以令到我哋嘅社會咧係可以受用嘅。 傳媒嘅報道可能政府唔認同，會唔會有機會變咗虛假資訊？ 而家亦都係言之尚早，如果我哋去講話我哋點樣嘅立法嚇，呢、這個都牽涉日後嗰個立法嘅工作。咁所以首先就係睇咗研究報告裏邊、顧問報告裏邊嘅建議內容，我哋先再去詳細嘅考慮。 咁我哋呢個繼續留意住啦。有關於呢、這個研究報告，就係話考慮打擊虛假資訊嘅下一步工作嘅。咁今日多謝曬咧，係局長上到嚟嘅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有關於施政報告一啲青年民政嘅措施你的想法是怎样？打来1872311。 昨日通过修改预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证规例第 599L 章，赋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废除涉嫌滥发的免针纸。而政府今日就会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规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修订规例同日生效，其中列明如果局长是基于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料和记录，认为某注册医生发出的豁免证明书不再属于医学豁免证明书，并且属于符合公众利益之举，就可以宣告该等证明书失效，而失效日期是宣告作出之日起计的14日后。日品挑战政府无权废除免针纸胜诉的长洲居民郭卓坚表示，一旦政府刊憲賦權廢除免針紙，打算在本星期四提出司法覆核。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的報導就提到，據了解，該7名西醫簽發的20000多張免針紙，當中大約5000張已經到期並且失效，剩下的大約16000張大部分下個月到期。本身是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江玉寬說，政府雖然有權修例，但為了讓公眾更清楚，應該講出道理和需要，但只是發出公告，連局長和律政司都沒有現身解說，明顯不符市民期望。行政會議成員兼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認為，政府決定恰當，符立法原意。當局關注的是持有關免針紙的人士可能毫無顧忌進入公眾場所，威脅他人的衛生安全，因此即時處理，形容龍門無變。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深水埗爆發源頭未明的類鼻疽感染，連同昨日新公布的一宗個案，該區8月起累計有20宗。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視察為患者居所供水的兩個配水庫，就說食水的氯含量應該可以殺菌，建議沙田濾水廠增加氯氣含量，以及在各個配水庫的出水口加設紫外線。衛生防護中心說，因應類鼻疽個案增加，正是計劃納入法定需要呈報的傳染病。明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寻日向全港学校发出信函，公布恢复面授课堂的最新安排。小学由12月1日起，如果七成学生打齐两针至少14日，就可以申请恢复全日面授。即日起，如果个别小学生打齐两针，学校可以安排他们参加课外活动。有关学生在校内可以参加不戴口罩的活动。至于中学，原定下个月一号起，同校九成学生打齐三针，先至能够恢复全日面授课。但当局决定暂缓，即系全日面授条件仍然维持喺七成学生打齐两针至少14日，直至到明年1月31日。但中学生如果要参加课外活动，仍然要打齐三针。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出炉。香港大學醫學院在臨床與健康學科排名連續兩年上升，按年急升7位，升至到去全球第13位，創歷年的新高。中文大學醫學院就上升8位，去到第44位，重返全球的50大。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計劃在元朗區內大力推展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其築規劃署、土木工程署和房署近日一次過提交多份文件給區議會，提及沙埔、十八鄉、大旗嶺和十八鄉路項目有最新發展。由於前三個是中地群，所以需要改劃用途，四個項目分階段落成，其中910個單位預料在2028年落成，23,000伙就會在2031年竣工。《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政府刊憲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 599L 章，賦權醫務衛生局局長當有合理理由懷疑之下，可以宣告免針紙失效，確保日後處理免針紙有清晰的法律基礎，反映政府是尊重法庭、依法施政，及時堵塞防疫法例的漏洞，照顧抗疫工作的迫切性，符合法治精神和維護公眾重大利益。《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政府輸官司是一次值得深刻反省的教訓，火速修例賦權給醫衛局局長廢除免針紙，若果以公共衛生的角度而言無可厚非，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難脫後知後覺的負評。社評說，由亂及治，由治及興，仰賴的是法治，事後孔明的修例賦權殊不可取。信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施政報告提及更新公務員守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表示將會要求公務員不偏不倚，代替政治中立之說。社評說，公務員的責任就是忠實執行政府的決策，秉公辦事，不為個人的政治取向所左右，不管以什麼字眼來都描述，都不應該偏離這個原則。不偏不倚代替政治中立的講法，越是清晰準確，越能夠避免曲解誤解。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辛偉誠出任英國首相，即使他銳意挽救英國經濟，但能不能夠擺平黨內各派利益，並且遊說公眾忍受，順利推行緊縮政策，是任內最大的挑戰。做不好，隨時成為另一個短命的首相。而民眾對保守黨過去幾年亂政感到厭倦，可能求變，無論保守黨是否同意提前大選，都會用選票趕他落台。星島日報社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有个交通意外事故喺清水湾道嗰边嘅，清水湾道下行去龙翔道，近住圣约翰小学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汇基书院附近嘅。清水湾道下行去彩虹交汇处，近住圣约翰小学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汇基书院。而新界咧，沙田路去九龙，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开都有意外啊，嗰度嘅交通都系有少少挤塞噶。而早前龙翔道去观塘在天马苑对开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一带还是多车。还有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之前在曲街那里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了场一段时间，但是现在都还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弥敦道附近。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近住汇景花园， 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仲系多车啦，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上怡道嗰段咧比较多车嘅。而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亦都系比较多车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站嗰段都系交通繁忙啊。同埋就系呢个荃湾路去九龙，荃青交汇处都系比较多车啲。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10月26日，政府修例赋权医卫局长有合理怀疑下宣告特定免针纸失效， 新增5221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 再多3宗感染，当局计划将类鼻锥纳入法定需呈报传染病。 新伟成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财商侯俊伟留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又同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咧讲到关于一啲青年方面喺先前报告嘅措施啦，好似话会制定青年发展蓝图，另外会培育青年正向思维啦，有啲青年参与倡议计划咧就会系推出嘅，话吸引青年人咧系积极参与一啲政策同埋地区事务嘅讨论。另外民政方面咧就会成立咧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其中两区南区同荃湾区咧就会系首先喺出年第一季咧会有呢个关爱队，就会支援一啲地区工作啦，加强地区网络等等咧咁。你又点睇18723有关于青年同埋民政嘅措施啊？施政报告方面嘅措施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李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你好。 早晨，李生，请讲。 系、hey, 你好啊，局长又好，主持人好啦。咁我咧其实就系而家喺地区度咧，咁我哋叫做经营同埋营运住咧三个嘅慈善团体。咁我哋而家发现咧，其实喺地区度咧，我哋想申请到地区嘅一啲叫基金资助啦，或者系啲政府拨款咧，其实往往系处于一个劣势嘅。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其实而家好多慈善机构嘅管理层咧都已经年轻化，好多我哋叫80后同90后咧都已经系慈善机构嘅管理层啦。但我哋发现咧，就我哋当我哋申请啲地区基金或者系一啲政府拨款嘅时候咧，往往啲委员会俾翻我哋意见，就话哦，你哋贵机构嘅规模或者资金现金存量不足，唔足够唔大，所以咧我哋就未能考虑你嗰个拨款申请。因为我哋发现咧，其实喺香港营运好多年历史，例如圣公会啊、明爱啊，或者好多唔同嘅教会组织咧，佢哋既有会址，亦都有好多年嘅历史。好多时候社会上一啲拨款出嚟嘅一啲或者叫青年基金或者系创业基金咧，好多时候都往佢哋大机构上面倾斜。相反，我哋好多新兴嘅慈善机构咧，其实喺呢几年我哋都喺地区度默默做咗好多唔同嘅活动，或者几年前就积极支持政府搞嗰啲去内地嘅交流啦、实习啦，或者一带一路嘅交流计划。但我哋发现咧，无论我哋做几多嘢都好咧，喺拨款申请嘅时候咧，我哋往往都系被排喺后边嘅。所以我想问一问局长，未来咧喺民青局嗰度会唔会考虑可能建立一种叫做背书计划？咁可能係政府嘅，即係叫做EO 團隊或者 EO 團隊，大家去審視下社會上有嘅呢叫青年嘅慈善機構咧。假如係能夠係被政府叫納入去呢個可以撥款基金嘅考慮名單之後咧，咁我哋可能申請地區啲基金或者政府啲基金，真正幫到政府去將一啲計劃落實實踐到社區嘅時候咧，可以幫上新力。 嗱，局長因為已經離開直播室，但我諗相關嘅部門都會聽到你呢個睇法嘅。頭先你提到話有一啲嘅門檻咧，譬如話個現金嘅存量不足，仲有啲乜嘢門檻係棘住咗，令到一啲你頭先講話啲細規模啲嘅組織要申請政府資助嘅時候有困難咧？仲有啲咩門檻嘅？ 第一個一定會是呢個所謂會址啦，即係我哋嗰個會址嘅面積大細，能唔能夠話叫做去服務街坊啦？第二就係呢個所謂嘅現金存量啦，呢個好好深刻體驗嘅。當年我哋申請青年事務委員會基金同埋一啲公民教育委員會基金咧，要去搞交流團或者要搞實習嘅時候咧，佢就係會即係、就是、個評審委員會就問到我哋：，喂，李生啊，睇落你哋個户口得嗰十零廿萬啫，咁啊可能係唔足夠去申請，即係唔足夠去做呢個 project。咁我哋同個委員會都反映翻意見就是，我哋就係唔係唔夠錢啦。咁我哋都係申請政府嘅呢個資金落嚟，我哋先去推動做呢個計劃。但係反而會俾佢哋以呢個點就話：，你哋個資金存量不足，咁我哋未必能夠去考慮你個申請。 OK， 好啊，唔該曬李生，講到一啲佢哋即係一啲慈善團體啦，就係、是、一啲相對規模細啲嘅，喺申請一啲政府資助方面遇到嘅困難咁。咁啊，睇下相關部門方面咧，會唔會都了解到佢嗰個嘅情況啦？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關於民政同埋青年方面嘅一啲措施。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衞生防護中心，尋日傍晚就公布新增3宗类鼻锥感染的个案，三个人都是有长期病的，其中一个在深水埗，换言之另外两个就是非深水埗区，分别就是港岛东和将军澳的居民来的。深水埗区方面就是连同昨天刚刚讲这一单的个案，在该区就是八月起累计有20宗这个类鼻锥的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是昨天都视察到患者的居所供水的两个配水库，咁就话嗰个食水的氯含量咧系可以杀到菌嘅，但为咗进一步杀菌咧，都建议喺沙田滤水厂啦增加氯气嘅含量去到每公升1.2毫克，同埋喺各配水库嘅出口嗰个位啊，就加设一啲紫外线等等嘅咁。点睇呢个类鼻锥嘅情况咧？而家最新嘅发展咧，又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医生，点睇而家寻日就公布3宗呢个类鼻锥嘅个案，其中有两个都唔系深水埗区嘅。你而家即系暂时就未知个源头喺边啦，但系点睇而家呢一个嘅新进展或者嗰个嘅途径？你估计佢哋感染嘅途径系啲咩咧？ 嗱，类鼻锥嗰个而家香港流行病学咧，就好明显有一个转变啦，或者可以讲话咧，就喺社区里边咧。是出現了一個小爆發，這個相當之清楚了。咁衞生防護中心亦都已經係分析了一部分中到菌出嚟嘅個案咧，就確認咗咧，佢喺深水埗裏邊咧就嗰啲嘅個案咧有個關聯性，因為嗰個基因圖譜咧係一樣嘅。嗱，你睇翻成件事咧，就喺10月12日開始咧，就衞生防護中心咧就首先發現咗有一個異常嘅情況啦。咁佢先就因為喺醫管局九龍西聯網咧，就8月至10月咧就即係有個唔尋常嘅現象咧，就有15宗呢啲類鼻中嘅個案。咁於香港，我哋過往嗰5年咧，就平均每年得5宗嘅啫。咁你喺叫2個幾月咧，就有15宗咧。咁所以呢個咧係好異常嘅情況啦。咁所以你睇翻到公布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咧喺社區裏邊咧，就即係呢個小嘅爆發咧，就發生咗差唔多2個月嘅時間。咁所以如果因為你喺2個月之後咧，就去到調查咧，咁、那個困難就會大啦。因為佢如果係譬如有一啲污染源啊，或者係8月到10月嗰啲大部分嘅個案啦，咁佢喺家居個環境，你去採樣啊，要去追蹤啊，或者你問翻嗰個病人嘅暴露史啦，咁都係遇到有一定嘅困難。咁所以暫時咧，就喺呢2個星期咧，就關於嗰個源頭追蹤嗰度咧，就未有啲突破性嘅發展啦。咁但係就有一啲預防措施咧，就已經係陸續開始採取緊啦。嗱，啱啱公布嗰3宗個案咧，大家要留意咧，佢嗰個發病嘅日期咧，其實就係10月頭嘅，分別就2宗係10月4日，1宗就係10月8日。咁一睇翻個潛伏期咧，就我哋當絕大部分係21日之內啦，咁可能就1到3個星期咁啊。咁即係話啱啱公布呢3宗個案咧，佢哋比較大機會咧係喺9月尾嘅時候咧就受到感染，就過咗潛伏期嘅時間咧，10月初咧就發病。咁所以如果你話傳播鏈啦，咁係唔係仲繼續喺深水埗嗰度發生緊咧？咁暫時未可以判斷。如果你話去到10月中再有一啲個案係發病咧， 咁就顯示咧喺深水埗區咧就嗰個傳播鏈咧可能仲被人中斷啦。 嗯，咁我哋究竟要關注嘅係深水埗區嗰個傳播鏈，定係而家譬如尋日公布嗰三個個案，有兩個都唔係住喺深水埗，一個喺港島東，一個喺將軍澳。蔓延開去嗰個嘅情況需要擔心啲，定係深水埗區有蔓延嗰個情即係有爆發嗰個情況，大家需要要關注啲咧？邊個情況要特別關注？ 調查咧就因為首先唔係每個病人咧就都中到個細菌出嚟、 嗯。 如果你係中到個細菌出嚟咧，咁嗰個細菌咧可以馬上做一個全基因圖譜嘅分析啦。咁特別咧就係一啲非深水埗區嘅個案。咁到底會唔會係嗰個涉及嘅細菌品種，其實都係同深水埗區嗰個傳播鏈係相同呢？因為如果你喺深水埗區以外咧，就有相同嘅細菌株嘅話咧，咁、那個調查嘅策略同埋方向咧係完全唔同。咁而家我哋去到做嗰個臨床檢測啦，咁種菌本身唔係一個靈敏度好高嘅方法，亦都。好慢啊！即係有時需要好長時間先種到啦。咁亦都涉及用一啲特別嘅培育機，培養細菌嘅叫嗰啲培養機咁啊。咁呢啲培養機咧就唔係話每間醫院都有噶啦，因為過往個案即係嗰個發病率低啊嘛。咁所以好多實驗室咧就冇呢方面嘅準備。咁所以咧就當發現香港有呢個小爆發啦，咁慢慢。醫管局裏面嘅醫院咧，就會轉咗用一個核酸檢測嘅方法，即係 PCR 啦，就類似而家好似我哋做新冠肺炎病毒嗰個嘅方法，就檢測佢基因，咁啊靈敏度會高啲啦，咁同埋就會快啲可以知道個病人咧係咪實有受到感染。咁但係呢啲陽性個案咧，就佢做到出嚟唔等於你培植到個細菌，咁所以咧就。在深水埗區以外的個案呢就暫時未是可以由個基因圖譜那裡分析看到是不是相關啦。如果你說深水埗區的調查，袁國勇都講了三個的方向，其實盡轉三個的調查方向呢，其實有些相關的預防措施都政府已經是陸續採取緊，所以我覺得市民就不需要過分擔心啦，就留意，即係特別係老人家或者有長期病患嗰啲人士咧，就留意翻自己身體嘅狀況啦。如果係有咳嗽啊、唔舒服呢啲咁樣，及早去到求醫。咁你早診斷咧，就盡早去到用抗生素咧。咁嗰個病都係有，我哋都有唔少有效嘅藥物咧，就可以殺死到嗰個細菌，治療到嗰個病。 如果喺深水埗區外面嘅個案係同深水埗嗰啲嘅類鼻疽個案係有關係嘅，證實到係咪反而唔使咁擔心咧？ 如果你話咧，就基因圖譜嗰度睇到佢係相關嘅，暫時冇呢方面嘅證據。咁即係話咧，就因為而家其中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嗰個深水埗嘅個案係唔係同一個地盤有關係嘛？咁如果你係涉及喺深水埗以外，就有啲個案係相關。咁佢又冇去過深水埗個地盤附近，或者冇去過深水埗區咁啊？咁某程度上咧，就嗰、那個地盤咧就唔係嗰個源頭啦。咁點解你話喺唔同地區？即係如果係有呢個情況啊，嗱，暫時冇呢個證據，呢、這個要講清楚。 Okay. 即係如果係有呢個情況咧，咁變咗咧，你要去到睇咧，就會唔會有一啲叫做日常用品受到污染？因為你睇翻喺。外國嘅經驗啊，咁其實外國咧就東南亞，譬如喺泰國啊、澳洲啊，咁呢啲地方咧，佢哋都係風土病，同埋嗰個發病率比較高嘅。咁過往佢哋有一啲細嘅群組啦，咁佢哋啲群組都唔止一次咧，就發現過咧，就經一啲污染咗嘅日用品啦，咁包括洗潔精啦。就食水啦，咁食水如果佢氯氣唔夠或者係冇加個氯氣咧，就都唔止一次咧引起過一啲群組爆發嘅，因為啲污染咗嘅香薰噴霧啊，咁甚至乎咧，你喺醫院裏面咧一啲消毒劑啊、清洗傷口嘅鹽水咧，污染咗咧都曾經咧就喺泰國啊呢啲地方咧引起個群組，咁、okay. 所以。特別是入口或者你是在售賣期間這些日用品，咁如果是有機會呢，就在雨季的時候，即特別是九月啦，即八月九月的時候，它曾經是浸過水污染了，咁它如果是市民有啲浸過水啲日用品啦，特別你係會擺埋個口鼻裏邊嘅口罩，咁呢個其中都係一個可能性啦。咁佢都繼續有機會咧，就有一啲叫 有活性嘅細菌咧，就可以繼續傳播。咁呢個細菌佢係好頑強嘅。你喺清水裏邊咧，特別如果你話係啲污濁嘅清水咁啊，咁佢可以幾年甚至乎十幾年咧都唔死嘅。 嗯，暫時可以做啲咩咧？我見到袁國勇教授就話，譬如可以考慮即建議啦，喺水務署嗰啲嘅食水入邊咧，係個氯含量加大啲啦。另外都話考慮採用紫外光去進一步消毒食水啦。係咪呢個方向仍然同啦？同埋仲可以做啲咩咧？ 這個方法當然是有用啦，亦都係應該做嘅，因為咧就風險咧就你而家仲係調查緊啦。咁如果你話其中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呢啲食水受到污染啊，咁你喺嗰、那個叫配水庫上游嗰度咧，就做一啲調控嘅措施，就加強喺嗰個食水裏面消毒啦。咁其次就係、是你喺離開咗嗰個配水庫。就喺路面嘅時候咧，就有時都會有一啲殘舊嘅食水管咧就破裂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另外一個咧有機會令到嗰個食水受到好輕微量污染嘅可能性啦。咁如果你喺上游增加咗嗰個氯氣啊，咁亦都將呢方面嘅風險減低啦。咁市民如果係喺使用呢啲叫自來水嘅時候咧。咁喺先開嗰個水喉一段時間，譬如阿袁教授都有提到啦，就先開一分鐘，咁跟住咧就先至去到使用，咁呢個咧亦都可以減低嘅風險，特別係有老人家啊，咁呢個咧就特別要留意咯。 嗯，另外想講一講關於教育局尋日嘅宣布啊，就話容許小學全日面授嘅一定條件之下，就話若果一啲個別嘅小學全校或者個別嘅級別啦，已經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並且超過14日嘅學生咧，係達到全校可以接種疫苗嘅學生人數七成或者以上咧，可以提出申請。因為之前小學咧就冇話有一啲特定條件之下可以恢复翻全日面授嘅，点睇呢一个嘅放宽或安排咧？ 首先咧就小学同埋中学咁啊，咁香港呢啲学生嗰个疫苗接种比率咧，你摆喺全世界嚟讲啊，包括欧美啊，就亚洲嘅地方啊，咁系做得好好。咁我哋相比之下咧，個疫苗接種比例咧係好高的。嗱，咁如果你話照翻而家我哋香港嗰個嘅疫情咁啊，咁疫苗本身完成接種肯定係有效嘅。嗱，今年個疫情過咗十個月啦，咁你睇到頭五個月咧，就大約有10万宗個案咧發生喺3岁去到19岁嘅年齡層，即係大部分小學、中學生啊。咁後五個月咧，就6月1日到而家啦，亦都大約有10万宗個個案喺呢個年齡層嗰度發生。頭五個月咧就有11宗死亡，咁後五個月咧到昨天咧就2宗死亡，咁即係嗰個整體疫苗接種嘅提升咧。就對於呢啲預防死亡啊，重症大約係死亡個案2倍咁啊，對於減重症減死亡咧，就係、是、肯定十分之有效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去推進嗰個疫苗接種，咁當然仲係有改善嘅空間咁啊。咁家長佢去到配合就再接種疫苗，咁你順應翻嗰個發展咧，就有一啲調整。就等多啲學校可以全日上課，這個方向我覺得都係值得支持嘅。 嗯，有冇啲措施或者防疫嘅措施咧？如果係小學全日免授之後，尤其是午餐嗰個處理，一分鐘到。 嗱，其實風險唔係話太過高啊，因為你嗰啲學生每日咧，佢翻學之前要做個抗原檢測，咁啊陰性抗原檢測先至係翻到學校裏邊。咁大部分嘅學生，包括小學啦，其實你小學都已經講緊70-80%咧打咗兩針，所以我覺得嗰個你話除口罩食飯嘅風險咧，唔係話真係咁高。 OK， 好，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醫生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有關於小學方面全日免授有個別條件嘅，就係話個別小學全校或者佢哋個級別已經係打咗2針。並且係超過14日嘅學生咧，係達到全校可以接種疫苗嘅學生人數70%或者以上，就可以提出呢個申請都要再批嘅咁。你是點睇家長又點睇？會唔會你都係一啲教育工作者咧？點睇呢個小學方面嘅放寬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去到用上訴咁去做咧，可能就有第一有不確定性啦，亦都喺時間上邊一定係會長。 嗯，同唔同意頭先誒講到誒，即係涉及嘅內容話，當有合理理由懷疑醫生發出嘅免針紙之前咧，未有臨床評估等等啦，就可以宣告相關嘅免針紙最快14日之後失效。等等呢一個成個嘅內容，你覺得個寫法有冇清晰咗咧？比起之前？ 咁其實個修訂今次咧，主要嚟計就係針對三部分啦。第一就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就係對於一啲免針紙失效嗰個安排嗰個宣告啊。咁嗱喺呢一方面咧，個體嘅同埋整體係有分別嘅考慮因素。咁我亦都睇咗我初步，因為其實大家都係琴日先睇到嘅，係咪嗰個內容？咁我好初步睇過。就去到宣告免針紙失效而言咧，其實有關嘅因素咧，其實都有考慮到法庭嘅裁決嘅，去到制定今次個方案。咁呢一樣嘢我唔覺得意外嘅，係咪？即係其實佢都睇曬睇住個案例嚟去做翻條法例出嚟。第二樣嘢咧就係關乎到有一關可以去做一批叫做過渡證明書授權，局長係可以咁樣做。至於過渡證明書咧，似乎實質嘅操作係點咧？就喺法例裏面冇咁仔細嘅，只係話局長有權啦。咁我都好希望局長喺稍後嘅時間咧，盡快去到話俾我哋市民聽，究竟過渡證明書嘅實質安排係點。 嗯。 至於第三咧，亦都係我最關注嘅，就係有關成個 599L 嘅失效期，就係延長咗六個月，由今年嘅年底延長到去出年嘅六月尾。咁呢一樣嘢就似乎都唔係我哋嗰個案例裏面有提及過嘅，係咪？咁今次用埋呢一個修訂嘅條例咧，去到咁樣做咧，至於即係失效期嗰樣嘢咧，呢一樣嘢我有啲保留。 嗯，照樣講啦，先講第一部分先啦。我想先講翻就係今次你覺得佢呢、這個刊憲訂立嘅一個修例方式啦，涉及嗰個內容其實清唔清晰咗咧？比起之前嚟講，喺即係喺局長有權宣告一啲免針紙失效嘅情況，同埋坊間你自己覺得會點睇今次政府用一個修例嘅方式去處理咧？ 首先嚟計咧，今次嗰個有關嘅修訂咧，其實都相對係好仔細嘅。咁我頭先所講咧，個點樣去到宣告嗰啲免針紙無效咧，都有好多種唔同嘅因素，包括係合理懷疑啦，包括可以合理懷疑佢係冇進行臨床評估啦，亦都可以係授權，譬如如果係整體話要宣告無效嘅時候咧，局長係會基於一啲資料啊記錄，又要符合公眾利益。同埋會考慮其實係咪喺數量方面啊，即係發出嗰啲免針紙嘅數量啊、模式啊、方式等。其實我見到咧都好仔細嘅啦。其實即係好差唔多係包住曬所有喺嗰個案例裏面法官提出嘅疑點啊咁。咁所以喺第一樣嘢，即係關於話點樣去宣告免針紙失效咧。我覺得今次都應該冇乜甩漏噶啦，政府係咪？ 喺時間上面就係一個即係好快達到個效果，處理呢啲懷疑有問題嘅免針紙啦。咁但係點樣權衡？之前都有啲市民話，確實可能有啲係有身體需要嘅，而係經呢幾個醫生發出咗一啲嘅醫生紙咧，咁佢哋又揾其他醫生去再發其他醫生紙，又係咪可以就咁解決到咧？會唔會都有啲困難咧？點權衡呢一班人嘅情況咧？ 咁我其實我都有喺琴晚有另一個電台節目，你都有講過喺你哋櫃台，就有講過其實政府係應該去到要開設一啲渠道，聆聽呢部分市民嘅意見，佢哋嘅問題，因為其實過往咧，我自己覺得喺呢方面好似就唔係好足夠啊！市民如果佢哋真係對嗰個自己自身嘅身體嘅狀況，佢擔心，譬如係啲針藥會有反應，好多時候市民都係靠喺電台聽到唔同嘅專家講嘅啫嘛，係咪？咁但係呢方面點樣能夠真係聆聽到呢部分市民嘅意見呢？我希望政府係要加強。 嗯，有啲講法就話其實嗰兩萬幾張免針紙都會一定時候就自動失效啦，大部分有效期都係三個月，部分去到四至六個月不等咁咯。其實有佢自己失效係咪比用修例嘅方式處理好咧？有冇咁嘅諗法咧？你？ 呢、這個政府要解說啦，其實譬如佢話係基於嗰個公眾衛生嘅情況，話好危險嚇，好危險，有危機。咁我都好希望，因為有冇危機唔係我哋去講，有冇危機點解政府覺得咁大迫切性，有咁大嘅危機要去阻截呢個漏洞咧嚇？ 咁我覺得咧，政府係要出嚟解説。即我覺得有時好多嘢唔應該由我哋去估估下，係咪？政府係應該有一個主動權，去到攞住個咪，去到出嚟同香港市民去到解説。因為我亦都覺得，點解要成日用司法覆核呢？因為大家喺個判詞，你見到68頁當中，其實政府代表政府嗰邊好多解説嘅，原來。咁啊，唔好喺法庭度解説啦，不如喺平時嘅場合度做解説咪仲好，係咪？ 頭先你哋關注到咧，就話政府都延長咗一個涉及到疫苗通行證嗰個規例599L 嗰個生效日期半年，去到出年6月30日嘅午夜，係咪喺你眼中其實冇需要做呢樣嘢咧？ 我覺得呢一樣嘢對於我哋復常咧，似乎就唔係咁點講，唔係咁切合啦。其實我覺得喺修例嚟嘅今次嘅修例咧，我最關注都係呢一點。點解咧？其實市民大眾係好想盡快去復常，咁我就好擔心。我一睇咧，其實去到六月底啊，咁啊點復常咧？因為其實喺我哋今次嘅成個而家嘅抗疫安排上邊咧，疫苗通行證都係佔咗一個好大嘅比重。咁如果我哋話復常嘅話，咁我就覺得，如果我哋要仲要去到六月底，咁我覺得真係有啲喺市民嘅心目中咧好意外啊！咁我就好希望政府能夠解釋一下，點解喺我哋而家話盡快復常呢個路線圖裏面，仲要延後呢個失效期去到六月咧？距離而家仲有成8個月噶噃，咁會唔會就係其實希望政府係解釋俾市民聽，我寫住先嘅啫。其實如果咧嗰個疫情係穩定咧嚇。其實是不會去到六月底，我很想聽到政府的有一些這些解說，因為其實我看到其實整個疫苗通行證或者現在的抗疫的安排，其實對市民的生活或者對我們香港的經濟確實是真的有影響的。因為我不肯定，我們大家都不肯定疫苗通行證會不會真的很能夠有幫助去到鼓勵市民打針，大家都不知道其實個成效有多高，但是有一點可以幾肯定的呢，就是是會影響了個經濟和民生的生活，是不是？所以怎樣能夠，為什麼能夠會延後呢？這件事就真的要解釋了。 OK， 好啊，謝謝江玉歡，同你談到這裡。江玉歡是立法會議員來的，休息一陣。 一封家書， 一聲關注， 一句尋常的 尋常的。 大學是培育科研人才和開發專利的重要據點。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教授岑浩章教授。 政府可以優化政策，提供更多誘因，例如增加撥款，協助年輕科研人員為科研成果申請專利。 香港電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點， 聲聲關注 香港家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关于施政报告一啲青年相关嘅措施，其中就系今年后会公布青年发展蓝图等等嘅。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 MWYO 青年办公室营运总监叶维昌。早晨， 你好，主持人。 早晨，葉維昌，先講嗰個青年發展藍圖啦，係咪你哋都有留意到咧？因為話會即係協助一啲青年人啦，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上面嘅一啲困難。你哋期望係點咧？對於藍圖？ 其實我哋今年咁啱年頭咧，都深度訪探咗咧70多位啦年青人啦，去睇下究竟香港之後嘅青年政策或者青年藍圖發展係點嘅。因為其實講落咧，香港最上一次有同類型嘅青年政策已經講到5、6年前嘅啦，所以其實政府咧係確實有需要咧去更新究竟香港年青人將來嘅發展嘅方向係點。咁我哋其實啱啱嘅施政報告咧，都見到政府咧其實願意將青年變做一個獨立嘅篇章啦，去討論其實一個好嘅方向。咁我哋期望咧，青年藍圖咧，其實似今朝啊局長接受訪問嘅時候講啦，其實除咗民政及青年局自己會做咧，因為其實青年範疇咧係橫跨好多局同埋好多唔同嘅政策層面嘅。咁希望成個政府真係可以有一個跨局嘅協調啦，能夠推動多啲啊唔同層面嘅政策，可以解決而家好多青年發展上面嘅樽頸問題啦。 具體啲啦，其中講話置業方面話會再推一啲首置單位，都話會起一啲青年宿舍啊等等，咁系咪对准咗青年住屋嘅需求咧？觉得 其實應該咁樣講，所有政府願意增加資源針對青年的住屋問題，其實我們都是會支持的。但是回轉頭去看，青年宿舍這個問題十年前在香港已經討論，之前的發展確實有些滯後和慢的，所以才引致到今天，我們整體的房屋的階梯有些回慢，青年有個樽頸。所以其實我們希望政府呢，除了增加提供這些宿位，其實不如正面啲或者科學啲去研究翻究竟以往嘅政策嘅流弊喺邊度啦？究竟有冇辦法喺呢一兩年內可以增加翻整體嘅房屋供應啦？咁仲有第二樣嘢嘅，就係話頭先局長咧都提及到啦，就係話佢哋會用一個相對平嘅租金交俾年青人。其實我哋都想提出一點嘅，因為喺我哋訪問嘅年青人入邊咧，佢哋都關注就係話，因為香港嘅工資收入水平咧相對增加得慢嘅，咁其實雖然而家就係話按市場價格嘅六成嘅租金交俾年青人啦，其實我哋都擔心如果樓價或者租金繼續上升上去咧，究竟會唔會對佢哋構成壓力嘅？所以其實希望局長喺提供新嘅青年宿舍或者同類型嘅設施嘅時候咧，可以考慮其實可唔可以同青年嘅基本薪金啊收入水平咧去掛鈎，而唔係同市場去掛鈎咯。 OK， 另外藍圖你覺得有冇需要講或者交代啦青年人向上流動嘅一啲措施，或者呢個你哋關唔關注咧？ 這個絕對是關注的。咁其實我哋諗有幾方面都同青年向上流嗰度有關係啦。第一樣嘢就係話，究竟香港嘅產業市場嘅多元化有冇辦法落成啦？因為我哋喺訪問年青人入面咧，佢哋都提及就係話，其實以往香港嘅傳統產業一直都係嚟嚟去都係幾個行業，加上可能已經去到一個發展嘅樽頸啦，香港經濟產業入面，咁變咗佢哋發現可以再晉升啊，或者人工嘅遞升增加入面咧，其實係有難度嘅。咁以往香港都提出好多六大產業或者其他新嘅產業啦，咁無奈係冇辦法再出現嘅。咁所以年青人都期望就係話，究竟香港政府喺新嘅青年藍圖喺新嘅產業入面，會唔會帶動一啲新嘅經濟行業，令到佢哋可以有一啲新機遇出現咧？咁另外一點咧，青年都關注創業嘅問題嘅。咁因為其實以往青年創業喺香港遇到最大嘅難度咧，就係話佢哋喺揾顧客啦，揾市場上邊咧，一向係比較難嘅，因為可能話可能冇咁多經驗啊，都冇咁多人脈。咁佢哋都提及咧，就係話而家香港政府嘅採購政策上邊咧，一般都係偏向大財團啦，或者已經係成立咗好耐嘅企業。對於香港本地嘅 startup 啦，或者新嘅青年創業嘅機構咧，嘅喜好係相對少嘅。咁但我哋望翻鄰近地區，例如新加坡啊、泰國咁啦，佢哋自己政府對自己青年創出嚟嘅 startup 或者新型公司嘅服务需求咧，系会有偏向倾向性嘅，所以我哋好多年轻人都话，其实佢哋想创业，佢哋都想打出分多啲唔同嘅行业， okay. 但系希望政府同类型嘅配套可以支援佢哋多少少咯。 政府有个叫做扩大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嘅，亦都有两个同地区事务相关嘅委员会啦，会开放部分一啲青年自荐嘅名额啦。你哋接触嘅青年入边，会唔会都好想参与一啲嘅公共事务啊？或者对呢一方面又关唔关心咧？又点睇呢一啲嘅计划嘅扩大咧？ 其實以往的年青人咧，對於香港青年地區事務參與的渠道咧，都覺得相對係渠道比較少啦，門檻亦都比較高嘅。咁所以其實今次見到政府咧願意增加呢個職位置啦，去到接近180啦，咁其實一個好好嘅舉動嚟嘅。咁但係同時間，我哋亦都想政府多啲考慮，究竟佢哋招攬嘅年青人究竟嘅背景係點啦？既然增加咗咁多職位，咁多positions 嘅時候，我哋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多啲唔同社會背景啦，或者唔同經濟背景或者教育背景階層，令到多啲唔同年青人聲音咧可以納入去嘅。咁同時間，我哋以往同青年人接觸嘅時候咧，佢哋對於呢啲青年自薦計劃嘅委員位置嘅時候，都有多疑問，就係以往嘅年青人究竟入咗體制入邊，佢哋實際帶動咗啲咩咧？咁又好似政府喺宣傳上邊啊，冇帶出好多信息，令到好多人都疑問， 招揽咗咁多年青人入去，究竟佢哋推动咗啲乜嘢？所以既然今次政府愿意做咗咁大嘅动作啦，去招揽咁多年青人入去呢个委员自荐计划啦，其实可以再开放少少，等全个社会都知道，有咗呢一班年青人入去体制嘅时候，佢哋推动咗啲乜嘢？佢哋带动咗啲咩咧？ 嗯，仲有一分钟到，我都想问一下你对于青年发展蓝图，你觉得需唔需要设呢个 KPI 啦？如果要设嘅话，系应该系边啲位要设咧？ KPI 絕對是需要的，因為這個是可以去量度或者給政府一個指標，究竟他們可以達到什麼需求或者達到什麼效果。例如以房屋為例，剛才今早局長都希望未來三年甚至五年可以加快建築，我想以這個為例的，究竟他們確實找到青年宿舍的數目是多少，而入住率有多少，而青年住落之後究竟他們的滿意程度是多少，這些 KPI 他們都可以做到。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阿叶维昌，同你倾到呢度先。叶维昌咧系 MWYO 青年办公室营运总监，咁啊讲到，因为今朝早咧都请到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上到嚟，讲到有关于施政报告一啲青年嘅措施啦，其中咧就话今年之内咧会公布呢个青年发展蓝图嘅，咁啊。各位的睇法咧，頭先都聽到啦，包括葉維昌佢哋嘅睇法。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外面氣温24度，相對濕度64%，仲有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今日天氣預測係咁嘅天晴，日間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持續天晴乾燥。咁嚟緊幾日咧，喺千禧年代同埋星期六問責咧，繼續會有局長咧上到嚟講有關於施政報告嘅政策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中医比科学带来哪些新的问题呢？怎样从中医的实践看到现代科学所存在的不足？怎样透过中医的研究进一步发展现代的科学呢？人体的彩虹，见证科学底下的经络奥秘，这本书正是研究中医经络的革命性贡献。作者张长林完全以不同于传统中国人的中西医学和从业者的观点，用浅显的文字说理，运用电磁波、声波、电阻、电导等科学实验解释经络原理，令人耳目一新。 张长林教授靠自学完成了高中毕业，以函授方式在浙江大学念生物，文革的时候匿埋在山沟入面潜心学习数学、文学、哲学等，十年间打下扎实的基础。1978年，他考上硕士研究生，就读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1988年至到1999年呢十年，他在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跟从德国生物物理国际研究所研究生物体电磁场，期间更加发现生物体内电磁场的耗散结构。作者以生动的文笔，并且以他熟悉的物理知识和思路，娓娓道出正确的物理学观念，让读者能够藉此分析和解读人体经络的相关问题，将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成果和中国和印度的古老医学联系，让读者睁开眼睛，张大耳朵，看到世界看不见的东西，听到听不见的声音。 根据张教授的研究，能量运作会发出电磁波，有如彩虹般缤纷绚丽；能量共济会发出声音，随着人的健康情况和情绪奏出激烈高昂、平稳祥和或者委婉低沉的各种组曲。他的结论是，人体是个生物能量场，经络是能量运作的通道，而月度就是能量转换的节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体的彩虹：见证科学底下的经络奥秘》，作者张长林，由象实文化出版。 解读二十大报告。 中共二十大闭幕，中共中央安排相关人员介绍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指出，报告从16个方面总结概括10年来的伟大变革，包括取得2个确立，